你借一关，嗯，想问过困在你难自杀，乐极便会生悲，只怪我也太贪玩，对，曾渴望快乐诸多碎索，会惹上麻烦，有力去恨你，也有力气挂念你，这个负担担不起。No， 你令我悟到，这只被放弃的棋，能重生身必先要死。就当一起发过梦，喜爱你只因迷上。 早逃亡，就算